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就爱碎碎念的主持人阿麦。今天是6月8号，也是我们节目的第5集。那在介绍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来宾，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大的四山。 嗨四山，你的名字要怎么写？ 四就是很相似的四，然后山是山木林的山。 那四山他其实就是我国小5、6年级的同学，所以我们也认识快十年了， 还蛮久的。 他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呢，他离开了我的生活很久，就找不到他这个人啦。后来他用一个奇怪的名字加了我 FB 以后，虽然我 FB 的名字也蛮怪的， 嘿啊， 然后我们又重新联系上了。那今天他就来我们节目，要跟我们分享一些 关于台湾的同志，还有叙叙旧这样子， 就是互揭伤疤的意思。 对啊，阿麦小时候超暴力，超级， 其实就是四山他也不遑多让这样。 这个。你防女妨碍对方，不简单也很平凡，在同一张床，让人身边不平凡。怎么办？飞一般又怎么样？还不是照样寻找最爱是谁的答案？庸俗的海枯石烂，世俗要凭什么为难？不一样，都一样。 这是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是这几年很在台湾很红的一首关于同志议题的歌曲。 里面的剧情还蛮感人的，就是我们明明在一起那么久那么多年，可是却不能用一个被承认的名分被大家看到。 你知道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有去听那个陈雪的演讲。 哦，陈雪跟早餐人吗？ 对对对。那其实就有提到就是同志婚姻的事情，我一开始其实也不明白说为什么一定要婚姻这件事，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好了，不是吗？这是我以前的想法，后来我发现其实婚姻它给了很多保障。 对，没错，而且这也是一种承诺，就是至少双方如果想要在一起的话，那如果是在医疗场合你们只是朋友的话，他签同意书有的时候他还是需要亲属去签订，就比较麻烦。 那关于你自己在探索自身的性向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式去探索的？ 对于现在如果异性恋是0分，然后同性恋是6分的话，那我界定自己大概是在4.5到5分之间。那这段会这样发现大概是从国中开始吧，然后到高中到大学，就是正式跟男生同一个班上，我还是发现说女生比较可爱。 所以其实你曾经也有想过说是因为是长期在女生班的关系吗？ 对啊，因为我读了6年的女校，所以还是会有相当的疑惑嘛。 像我爸妈他们也会说这是暂时的啦，可能他以后碰到了就会变回正常啦。 我妈妈其实也这样跟我讲，然后她后来有跟我讲说，她同班同学有一些儿子也是读医科，然后有点帅，看我要不要考虑一下这样。 相亲？ 对，相亲。 但其实喜欢一个人是应该去看他的性别吗？还是就单纯喜欢这个人就好了？ 其实基本上要看性别的话，要完全剥除的话，我觉得还蛮难的。可是后来会发现说，我们最后喜欢一个人，还是喜欢跟他相处的感觉，然后我们之间的默契这样。 那你要怎么去区分你是喜欢一个人还是爱一个人？这当然是万年的话题啊，但是想听你说说看。 就是 to love or not to love 这样吗？ It's a question. 好， 对我来说，我觉得爱一个人跟喜欢的差别是，爱它包含了很多很多负面的情绪，它包含了很多的不甘愿，它包含了若即若离的感觉，它还有极端的愤怒，还有嫉妒，还有很多的难过和悲伤。这样 你会觉得说是要经过相处以后才会产生爱，还是我的意思是对方给了你相同的回馈以后才会有喜欢变爱吗？还是有办法就是单方面的一直去爱一个人？ 嗯，我觉得还是对方的话多多少少会引起某些情绪，不过最重要还是看个人。我一直觉得爱情有可能是一种自我催眠，就是你进入了某种被允许的暂时的疯狂里面。我是认真的。 我没有，我只是很认同，所以 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吉他真嚣张。 诶，那你对爱跟喜欢的差别你是怎么想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万年无解答案，但是对我而言嘛，就像你说的吧，我觉得爱它其实包含很多痛苦在里面，两个人相处的一些磨合。那对我来讲，喜欢它是比较容易的，就是我可以，因为我跟他的距离没有那么近，我对他的期待没有那么高，那我就会忽视掉他的某些缺点，然后去喜欢他。对，所以啊，好沉重。那我们还是来回来讲同志议题好了。 好，让我们回来。 说到这个，我们学校前几周有一个性别平等工作坊，他们有一个活动，那他们贴了很多的非常独特的照片在我们的行政大楼外面，后来一气之下被我们学校拆了。 哦，不过听说你们好像还有其他的装置，可是学校就冷淡处理， 这我们就先不要提好了。反正呢，他们后来就是有在那个侧门摆摊，然后把它当成明信片在卖，我觉得很漂亮，然后学校没办法管。 我们歪楼，大歪楼。 大歪楼。 那除了你自己以外，你身边有哪些故事你觉得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们最近上一堂课叫性与生物史，然后老师请了一位阴阳人叫邱爱芝为我们分享，他跟我们说，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出来这个柜子，不管是你性向的柜子，还是关于你身体的柜子，还是关于你恐惧的柜子，都是因为我们害怕别人因此而不会再爱我们。然后这句话撼动了我。最让我震惊的不是他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而是他是怎么样用一个坦然的态度去面对。他是笑着对我们说，他其实很爱他目前的这个样子，然后他也希望我们能接纳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就像我之前讲到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先去接纳自己，而不是用社会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当我们先接纳了自己以后，我们才能要求这个社会去接纳我们。 其实某部分上来说，这个社会会把自己 不习惯或者无法解释的事情归类为异常或者变态，但这对一些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伤的。 像是可能是他们天生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评价这些所谓很多人以为可以改变的行为，如果他们生而就是这样的话？ 对，然后现在就要放 Born This Way。 没有没有，我开玩笑。 My mama told me when I was young we were all on superstarsShe rolled my hair, put my lipstick on in the glass of her boudoir.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loving who you are, she said, 'cause it made you perfect, babe. So hold your head up and you'll go far. Listen to me when I say, I'm beautiful.Give yourself prudence and love your friends, suffocate, rejoice the truth. In the religion of the insecure, I must be myself, respect my youth. Hurt for love is not a sin, belief, capital H-I-L. Hey, hey, hey. I love my life, I love this record, and me.Baby, I was born to survive. No matter black, white, or beige, Shola, or Orient made, I'm on the right track. Baby, I was born to be brave. I'm beautiful 文讯息一点通。 又到了我们艺文讯息一点通的时间了，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表演工作坊，他们在9月26号到11月29号有群演，那是爱朦胧人朦胧，是 Ella 首部的舞台剧，现在也已经开放预购票了，大家可以上粉丝专页去看，那我也会把粉丝专页贴在下面。那下一个活动呢，就是由我们四山来介绍了。 嗨， 我想推荐是有一个活动叫依靠无国界，依是医生的依，然后就是无国界医生之旅的摄影展，它会办在诚品敦南店，在6月12号到6月21号，欢迎大家来看看。 这有粉丝专页吗？ 有哦，有哦。 那我也是会把连结放在下面，大家就可以点进去看咯。 嗯， 那今天我们的艺文讯息一点通就到这边，拜拜。那我们现在回到下半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麦，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 四山。 我们回到主题，哎，你说你之前有参加一个同志大游行吗？ 哦，对对对，那它的题目是看见同性恋 2.0。 2.0？ 为什么会说是 2.0 啊？ 因为第一届的同志大游行就是以看见同性恋为名，那 2.0 就是一个改版这样。 那改版的内容跟第一版有什么差别？ 它主要诉求就是说，其实身为所谓的边缘人，同志族群还是会有所谓的中心和边缘，那很多的媒体的焦点都是放在中心，而忽视了比较多元的声音。 我记得你之前有跟我提到说，你在台南的时候有去教会跟他们做一点小小的讨论。 对，基本上还是为了我的社会学报告，这样我就穿着多元成家的衣服，然后就跑过去，那时候还蛮不要命的。对，但之后有一些朋友就打电话来关切，那我们也有用 LINE 或者用电话，甚至还有约出来见面讨论这件事情。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跟一位小姐，她是去校园宣导同性恋是错误行为的一个讲者，这样我们聊天之后呢，她从不支持同性恋行为，不支持同志在一起，到支持，就是到承认说同志可以在一起，可是不能使用婚姻。我觉得虽然说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可是 已经有很多的进展了啦。 对对对对对， 像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也就是 DSM。在1973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把同性恋从精神疾病移除了，所以我真的特别没有办法接受人家说同性恋有病了，就是很私心的想要就是挞伐那些人这样。 对，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想说自己到底是不是正常的，然后是不是讲出来之后会被人觉得说我们非常的怪异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也怕讲出来的话朋友都会离我们而去，这种空虚感真是我们最不想要面对的。 你让我想到之前我在上諮商理论课的时候，我们的教授有提到他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还是高中我忘记了，反正就有一天就打电话给他，然后就跟他说我是同志。那我们老师就说，你喜欢我吗？他说没有啊，我只是要跟你讲而已。他说那你没有喜欢我，那对我以后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应该没有吧。那你干嘛要特别打电话来跟我讲？我觉得这是最温暖的回应啊，这是我听过目前最温暖的回应。对， 对我来说，有些人会说我是双性恋，不过我个人其实没有非常喜欢这说法。双性恋多少会给我一种好像是我同时可以跟男性或女性，就是 脚踏两条船的感觉。 对对对对，我不太喜欢这样。我之前有和前任说过，说今天你是男生，我喜欢你，那我就是一个异性恋；如果今天你是女生的话，那我就是个同性恋。其实这种分别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就有点像是我们刚刚讨论到的关于喜欢跟爱的差别。我觉得如果你今天爱你眼前这个人，那爱包含了很多沉重的部分，可能是社会比较没办法接受的部分。那如果你爱他的话，接受他的一切，所以我觉得与性别无关，只是与那个人有关。When I was in the third grade, I thought that I was gay, 'cause I could draw, my uncle was, and I kept my room straight. I told my mom, tears rushing down my face. She's like, Ben, you've loved girls since before pre-K. Trippin'. Yeah, I guess she had a point, didn't she? Bunch of stereotypes all in my head. I remember doing the math, like, yeah, I'm good at Little League. A preconceived idea of what it all meant. But those that like the same sex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right-wing conservatives think it's a decision. And you can be cured with some treatment and religion. Man-made rewiring of a predisposition playing God.Oh nah, here we go. America the brave still fears what we don't know. And God loves all his children. It's somehow forgotten, but we paraphrase a book written 3,500 years ago. Bye-bye, I don't know. Bye-bye. And I can't change. Bye-bye. Even if I tried, even if I wanted to. 这首是由 Mac The Moore 跟 Ryan Lewis 所合唱的 Same Love， 我觉得歌词写得很好，那作为节目的尾声就分享给大家了，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礼拜见啦，拜拜， 拜拜。 Yet our genre still ignores it, gay is synonymous with the lesser. It's the same hate that's caused wars from religionGender to skin color, the complexion of your pigment. The same fight that led people to walkouts and sit-ins. It's human rights for everybody, there is no difference. Live on and be yourself. When I was at church, they taught me something else. If you preach hate at the service, those words aren't anointed. That holy water that you soak in has been poisoned. When everyone else is more comfortable remaining voiceless rather than fighting for humans that have had their rights stolen. I might not be the same, but that's not important. No freedom till we're equalDamn right I support it. Don't press pause. Progress march on with the veil over our eyes. We turn our back on the cause till the day that my uncles can be united by law. When kids aren't walking around the hallway plagued by pain in their heart, a world so hateful some would rather die than be who they are. And a certificate on paper isn't gonna solve it all, but it's a damn good place to start. No law is gonna change us.We have to change us. Whatever God you believe in, we come from the same one. Strip away the fear, underneath it's all the same love. About time that we raised up. I can't change.